九八八制作。公寓的秘密，编剧曾毅恒，第八集。 呼吸中的养分，带有憎恨，威逼这么过分，我却忍不忿，别再试上来接近。早走失的信任，那次质问，口中所讲责任，从来没上心，想掌掴你后换来兴奋。没法抑压心里想说请你赶快点死，用我一切可怕丑恶方法看你筋竭力疲，如何摧毁你然后忘记。我给你的痛如此失控，这伤势谁敢触碰，每一次也出手竟这样重，给我的爱是否应用，还换来大声指控，撕开皮肉心肝双手献奉，有种爱只会跌倒失重，跌伤了才懂得痛，痛得你情感反复爱被操控，可惜到最后才懂，你已伤得太重。 阿头啊，仲未有头绪，点解 Rebecca 嘅手链同张凳会有第二个人嘅血迹啊？ 未啊。 咁啊，林子健同阿许敬文身上搵唔到料， 佢哋死都唔认我杀第二个人。不过谂深层，如果同时杀咗两个人，就要搬运同埋葬两条尸，都几大工程。 我睇佢哋应该唔会咁狠嘅。咁如果唔系佢哋做，唔通 Rebecca 之前杀过人？ 而家最紧要就系要知道嗰啲血迹系边个嘅，同埋嗰个人究竟同 Rebecca 有咩关系 ？Rebecca 兼职做小姐，可能嗰啲血迹系其中一个嫖客嘅， 有咁嘅可能。所以我哋要查出佢簿仔入边所有嫖客嘅身份。 哎呀，嗰啲全部都系别称嚟嘅，冇一个用真名，点查、啊？唉，好彩佢有一个写林医生嘅，我哋先猜到其中一个嫖客系林子健咋。 系有啲大海捞针嘅感觉嘅。不过都要尽力去查。 嗯，我会的啦。啊，最近啊，星空公寓真的很邪，连续发生两单命案。 两单命案，一个被人推落楼，一个就被人碾死。 阿头啊，梁威全是被人用硬物袭击之后，再被人推落楼的。 是啊，你啱你啱，差点唔记得添。他被人用硬物袭击。 嗯。 个硬物，唔通系 Rebecca 嗰张凳？ 吓、啊，咁即系话梁慧全系 Rebecca 杀嘅？ 快啲叫鉴证科验证下 Rebecca 张凳同手链嘅血迹系咪属于梁慧全嘅？ 收到。如你所料，啲血迹真系梁伟全噶。 Rebecca 杀咗梁伟全，佢有咩杀人动机咧？ 梁伟全应该都系 Rebecca 嘅客仔，会唔会当时 Rebecca 又唔想做佢嘅生意，佢就发烂渣 ，Rebecca 就错手杀咗佢？ 有咁嘅可能。 之后佢就用梁伟全嘅手机发 SMS 俾佢老婆，制造佢自杀嘅假象。 不过张日坤又点解释呢？佢当时系有揾过梁伟全。而且仲系十一点几先离开，事发之后又走佬去泰国，摆明身有事。 啊，唔通张日坤同 Rebecca 一齐杀死梁伟全？ 有可能张日坤同 Rebecca 一早就识，系、 啊、 为咗某啲原因向梁伟全落手。 哇哇哇！呢单案真系越谂越复杂啊！ 又系时候揾林子健倾下偈，揾下啲线索。 你哋怀疑 Rebecca 系杀梁伟全嘅凶手？ 嗯，我想问一下，你知唔知道梁伟全系咪 Rebecca 嘅客仔？ 我点知啫？佢都好少同我讲佢接过啲咩客嘅。 嗯，我哋喺佢本簿仔都揾唔到梁伟全嘅资料。 我谂应该唔系啦。梁伟全当时只啱啱搬嚟冇几耐，冇理由咁快知道 Rebecca 出嚟做噶。 我相信 Rebecca 做呢行都有暗中喺网上宣传，如果梁伟全知道都唔出奇。 咁又系， 咁你又识唔识张日君？ 唔识，又同佢有咩关系啊？ 你唔需要知道。 Rebecca 份人虽然系贪钱又难饮，但我相信佢唔会杀人嘅。 人都死咗，乜都死无对证。不过好多证据都显示佢同梁伟全嘅死有关。 阿老Sir，我有件事想同你讲。其实梁伟全死嗰晚咧，我系喺天台度啊。当时咧，我朦胧中见到一个人拖住一啲嘢，我觉得嗰个人咧就系杀死梁伟全嘅凶手。 咁重要嘅线索，你而家先至讲？ 我点敢讲？我当时喺个角落头度吸毒，讲咗咪俾你哋拉咯。 你见到嗰个人系男定女？ 当时周围黑麻麻，净系睇到个身影，我睇唔出男定女。 有冇见到佢将人推落楼？ 冇，我个角度视线咧，净系见到佢拖住一啲嘢啫。 唔怪得我哋喺现场搜集到一啲属于毒品嘅粉末啦。原来系你吸毒啊？你点解会喺嗰度吸毒？ 嗰个角落头望到个天空特别靓，咁有时半夜我咪选择去嗰度。看住咁靓嘅星空，麻醉自己咯。 麻醉自己，毒品害死你啊！ 我知衰啦，阿老Sir，我提供咁多线索俾你，你真系要帮我求情啊！ 我讲过就会做，主角观点判，我控制唔到。 988製作公寓的秘密。 唉，许医生不是林医生，怎会做埋晒啲咁嘅事噶？真系该灰咯。 系咯。一个杀人，一个提炼毒品，看不出他们这么狼死 的。就是，他们两个都斯斯文文，竟然丧尽天良，什么世界啊？还有啊，Rebecca 在家里做了这么羞家的事，简直是道德沦亡啊！我们星空公寓何时变得这么乌烟瘴气的？ 我都很难相信会是真的。 而家最惨就系 Connie 两母女咯，爸爸系嫖客，又系杀人犯，点面对啊？唉 ，Connie 之前情绪又唔系几稳定，唔知会唔会再次做傻事添啊？ 系啊，我最担心就系呢一点啦。一个原本美满嘅家庭，而家支离破碎，呢啲啊都系许生一手造成噶。 咁如果许生坐咗监啊，佢哋两母女都唔知点算。 唉，总之就凄凉系啦。啊，思婷咪一直有安慰住阿 Connie 嘅，你叫佢多啲留意佢啊。 佢识噶啦，佢而家都喺 Connie 屋企。 嗯。喂，做咩啊你？你点啊？最近成日都唔舒服嘅。吓？ 冇事。可能感親啫，飲啲感冒茶冇事噶啦。 哦，咁你等陣唔使去做清潔啦，我自己一個人搞掂噶啦嚇。啊，你要留喺屋企休息啊。有咗女朋友，就叫佢多啲照顧你。 嗯，得噶啦。 思婷好细心噶。 嗯。 唔会杀人噶，系咪 ？Connie 啊，而家警方仲查紧，仲未知噶。 系噶，唔系噶，一定系警方搞错咗。等我去同警方讲，警民系唔会杀人噶。你而家陪我一齐去啊！ 你冷静啲先啦，我哋而家去冇用噶，警方会查清楚噶。 点会冇用啊？我系佢老婆啊嘛，我最清楚佢嘅为人噶，警方一定会信我，一定会信我噶。 你唔好咁啦吓，而家最紧要系你留喺屋企，好好照顾青青。 清清都好需要爸爸噶，所以我一定要去警局救警民翻嚟啊！你唔陪我去，我自己去。 Connie，Connie， 许太，你去边啊？ 老Sir， 我正想揾你啊！我想同你讲，我老公系无辜噶，佢冇杀人，佢冇杀人啊！你放咗佢啊！ 许太，我哋入屋慢慢倾啊。叶小姐，你扶许太入屋啊。 嗯。 等同 Connie 讲嘢嘅时候，冇咁直接，我惊佢受唔住啊。 咁我应该点讲？话佢老公冇事？ 你咪话单案仲查紧咯，最紧要唔好刺激到佢啊。 佢迟早都会知，始终要面对噶。 我知道，但系唔系而家嘛。你系咪要睇到人哋家破人亡啊？你系咪想清清变孤儿啊？你哋呢啲做警察嘅，可唔可以有翻啲同理心噶？ 好。我知道怎麼做。 老 Sir， 這些呢是我老公之前做善事的記錄，有捐款的收條，做義工的獎狀，還有這些， 許太， 這裡整疊都是。 你不用給我看這些東 西，這些證明不到我老公是好人，那要怎麼證明啊？你跟我说吧， 你不用这样做的。 什么不用这样做啊？我不敢做，你们怎会信他是好人啊？我老公真的没有杀人啊。 许太，我们警方还在查这宗案，许生未必有罪的。 真的？那他几时可以放出来啊？ 快的了，快的了。 真的？那就好了，啊，那就好了。他可以出来的时候，你记得打电话通知我啊，等我煮大餐给他吃啊。 好啊。 多谢你啊，老Sir，多谢你啊，你真的好人啊。等阵青青读完书回来，我就跟他说就来可以见回爹地了，他一定很开心的。 多谢你头先安抚 Connie 的情绪。 其实我这样呃他咪仲残忍，他老公咩都认晒，法庭好快就去判决，瞒唔得几耐。 我知道，到时再想办法同佢讲咯。 到时佢可能会崩溃，仲点照顾个女 咧？我都唔知道啊。诶，系咧，你头先话有咩问题要问我 啊？啊，系啊，我想问你关于梁生嘅事。 吓，佢单案有进展？你哋捉到嗰个大耳窿啊？ 未，不过我哋有新发现。 咩发现啊？ 暂时唔可以透露。不过我想问你 ，Rebecca 喺屋企接拍呢件事，你应该有听过。 嗯，我知。 咁你有冇发现梁生有揾过佢？ 黐线！我老公梗系冇啦，佢都唔兴呢味嘢嘅。 唔使咁怒气嘅，我都系上嚟问下啫。 哦，唔通你怀疑？我老公的死跟 Rebecca 有关？ 有这样的可能。 伯制作《宫羽的秘密》。 阿头，梁慧全单 case 除了 Rebecca 嫌疑最大之外，仲系冇头绪啊？ 冇啊，一日未捉到张日坤，应该都唔会有答案。 谂落 Rebecca 都好奇怪啫。如果佢系用张凳袭击梁慧全嘅，咁点解一直保留住张凳咧？唔抌咗佢嘅？ 我都有谂过呢个问题。有血迹嘅手链仲戴住，打死人嗰张凳仲保留住。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条手链这么漂亮，他不舍得掉，我理解啊，但是张凳很普通的，没理由还保留的。 有时女人的事都很难明，找下他好朋友 Mandy 拿下料。 手链噶，佢话过条手链会带俾佢好运。 咁佢有冇同你讲过几时买咗呢条手链？ 我记得佢话过呢条手链唔系买噶，系执翻嚟噶。 执翻嚟嘅，喺边度执啊？ 咁佢又冇讲。哎呀 ，Rebecca 不嬲都贪小便宜嘅，佢啲咁嘅性格啊，我都惯噶啦。 贪小便宜？咁你知唔知呢张凳系咪佢执翻嚟噶？ 呢张凳啊，佢又冇听佢讲过。我之前上过佢屋企，好似都冇睇过有呢一张凳。 你讲过之前系几时啊？ 旧年六月。 你记得咁清楚嘅？ 嗰时我屋企制水，咪去佢屋企暂住一个礼拜咯。我记得好清楚噶，当时系冇呢一张凳嘅。 咁之后佢有冇同你提过佢买咗呢张凳？ 他通常买咩家私啊、衫啊、连首饰啊，都会 send 张相嚟 show 俾我睇嘅。但系呢张凳咧就冇啦。 好，明白。多谢你 ，Mandy， 你走得噶啦。 哦。 条手链系佢执翻嚟嘅，张凳又唔系属于佢嘅。照咁睇，佢未必系凶手。 佢有可能根本就唔知道呢两样嘢有梁慧全嘅血迹，所以一直保留住。 俊源，你喝了我煲的感冒茶有没有好一点？ 好了一点了，不过还是觉得有一点晕陀陀的。 那你真的要多一点休息了。 休息了好多天了。 休息是不会嫌多的。我觉得可能你前一排接了很多间屋来做，搞到自己残了一身病痛。 有可能吧。 俊源啊，你千祈唔好有事啊！如果唔系你点照顾我啊？ 知啦，我一定会操 fit 嘅身体，好好保护你嘅。你咧？Connie 佢点啊？ 唉，佢仲系期待紧佢老公会翻嚟，佢到依家都仲未知佢嘅老公已经认咗罪。唉，我想象唔到佢知道咗之后会点啊！ 他真的很可怜， 一日最衰都是他老公啊，嫖不得止，还浪死都要杀人，这些男人啊，简直就是社会人渣。哎，我真的邓康念底啊！你啊，你以后会不会这样对我的？ 我当然不会啦，你不信我啊？ 又不是，问一下姐。 我答应过你，会对你好好，一直保护你的嘛。而且我不会做对不住你的事的。 知道了，知道你是好男人。 俊贤啊，你今日又唔妥啊？吓， 好攰啊，我成身无力。 你唔系睇咗医生嘅咩？仲未好嘅？ 我都唔知 道。唉，我又要赶住出去打扫添。 阿妈，你去啦，等阵思婷会嚟噶啦。 嗯，嗱，你同佢讲啊，之前睇嗰个医生都唔掂嘅，叫佢带你睇个第二个医生啦。 知噶啦。 啊，我出门啦，小心啲啊你。 感冒茶喝了很多了，都不掂的。 医生说这些感冒茶是会将你体内的毒素发出来的，所以呢就会越喝越有反应。当这些毒素全部发出来之后呢，你就会完全康复的了。 不是真的？ 是啊，以前我都是试过这样的情况，之后就慢慢好回来。你不是不信我吗？ 信都冇讲唔信你。 嗱，咁就乖乖定时饮啦，饮咗之后就继续休息，唔好谂咁多嘢。嗯， 多谢你。 多咩谢啫？女朋友照顾男朋友系应该噶。 有你，病都觉得幸福啊。 个官啊，终于判咗啦！许敬文杀人判死刑，林子健咧就提炼毒品、吸毒、非法处理尸体，判25年。陈大贵走私、贩毒兼且洗黑钱，判死刑。 嗯，都算罪有应得。 老 Sir， 老 Sir， 我要 揾 老 Sir， 有人揾你啊？ 许坦， 老 Sir， 你呃我，你话我老公会冇事噶，你话佢会反动企噶，点解而家佢判咗死刑？ 许太，你冷静啲。 许太，唔该你出去啊！ 拦 住我，许太，你老公真系犯咗罪，一定要接受法律制裁噶。 老公冇犯罪，佢冇杀人啊！你话到佢会冇事、啊？ 许太，冷静啲， 我送你出去啊！ 你冇拦住，冇拦。 许太，许太， 许太。 的秘密第八集，导演郑美英，配音曾心怡，刘文辉、甄凡玲饰演，法仔温家伦饰演，叶思婷、叶如君饰演，陈俊元、杨万里饰演，林子健、陈川辉饰演，琴依、沈桂常饰演 ，Connie 张晓彤饰演 ，Mandy 黄君贤饰演。